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弃，有时候爱情 不如和你喝咖啡也许。 是不敢说的心情。 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色。

是多好的感觉，能和你 say goodbye， 泪会流下来，藏不住的爱，我想你明白，舍不得是 Oh my love， 你在等待，我也等待， 能和你 say goodbye， 争宠是最难下咽的对白，这几天我已体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能和你 say goodbye， 泪会流下来，藏不住的爱，我想你明白，舍不得Oh my love， 你在等待，我也等待，等我回来。 郭富城的歌等我回来，接下来是弦子的弦你之音。说到弦子呢，当年出道的时候他的声音声线非常的棒，让很多人都觉得特别惊艳，但是最近几年他的一些作品啊或者说一些消息会比较少一些，今天要听听看弦你之音。 我听见你的弦你之音，淋着雨要叫我做回忆，陌生一路走到熟悉，是我曾拥有过最美的飞行。我听懂你的心里指引，越呼吸越寂寞就越清晰，幸福全都还给你，别当我是傻瓜，别当我不敢忘，太多话我只是不忍心把你的名拆穿它，但我无法自拔，因为真心是爱的代价，从难免会挣扎，是我放不下， 心是爱的代价。 的献礼之意，我总会放得下。 坚持着永远到底，对不对？

情也有生命，结局不问剧情，早注定 是两个人 是成长着宿命，是追逐天上流星，太快的约定还是太早认命，诱惑中摆不平， 然后浪漫不用捧在掌心，情歌淡淡暖也很动听，相信激情温情不是情，不用问什么原因， 那如果会恨那么晚才梦醒， 失不了后悔那么快就觉醒， 从感性渐渐变得理性，爱情也有生命， 爱过真的真的不停， 结局不问剧情， 到注定是两个人成长着宿命，一路同行， 几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正陶醉于金钟大鼓的演奏中，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也是在传承着这份古老的民间艺术。金钟大鼓起源于金东三河、宝坻、香河一带农村。2006年5月20日，金钟大鼓经国务院批准，已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品

息。

是一个特别怀旧的人呢，不妨去看看小虎队当年他们的那些歌曲的 MTV， 会觉得哇，真的好像特别 low， 但是当年确实是一种时尚的引领。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徐若瑄带来的《银饰情歌》《泪海》。 爱已不能动，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想你的天空下起雨。咸咸的泪水，是你，何时你，让我忘却泪水肝肠寸断。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付

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要听到这首范晓萱带来的作品，叫做《姐妹们的约会》。说到范晓萱呢，个人特别欣赏她，也特别喜欢她，因为从当年出道到现在，她有经过非常多的一些转型，像当年唱着很多小孩特别爱听的歌，再到后来发情歌专辑，有她自己非常独特的唱法，再到后来又有组建自己的 band 自己的乐队，然后在一些 funk 一些 rock 方面的歌曲当中有大放异彩。今天要听听看这首《姐妹们的约会》。 说的事情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抢着拿它当话题，甚至在我方面问题就忘记，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唱歌都不会冷清，把话的话题记在心，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上了焦点观察自己是巨星，戴上太阳眼镜就更接近，幸福就是我最美丽，那里我还是有自信，朋友不想还是留留在家里，下班的朋友他们去参加啊，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范晓萱的姐妹们的约会，随后要听到的是无印良品当年的王光良跟品冠的合作，这首歌掌心。 你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你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情毒气，趴在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深知又深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